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欢迎乘坐至圣木月单刀赴会，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杨坚给太子送去一筐旧衣服，太子杨勇没看，怎么呢？打小看过多少遍了，那边有什么看的呀？他哪知道这是他的父皇杨坚对他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传统教育，不能忘了根本。少些人把这筐旧衣服抬回来呢，杨坚一问他看了吗？没看。家伙，杨坚这火就上来，把太子给我找来。有人连忙给这东宫太子杨勇送信儿啊。杨勇一听麻烦了，给我爹惹火了，战战兢兢来到这儿，施礼一毕，不敢多说一句话。杨坚仔细的看了看这杨勇，心想：要说我这孩子是一表人才，可是怎么就这么不听我的话呀？啊，你看看穿绸果断，绫罗满身的，一看着就是纨绔子弟。他还挺讨厌这纨绔子弟的扮相，打又不能打，这是太子啊。唉，隋文帝叹了口气呀、啊，还得说服教育。一伸手奔，他自个儿把那筐那盖儿给揭开，腰带里边滴了出一件袍子。我儿，这是当年我在邙山跟齐军作战时穿过的战袍，你看看上面这发乌黑泛黄之处，便是当年为父留下的斑斑血迹啊。想来那一次大战，为父左腿受箭伤啊，你的二伯父杨整也就在那一战中负伤而亡。我让你看看这一筐旧衣服，是为了让你别忘了我们杨家一步一步走的今天的艰难。难道你连看都不看，还没有登基就忘记了过去了吗？隋文帝说着说着把这件袍子放下，又取出一件衣服，这是一件单衫呐、啊。你看看这件衫子看似平常，你知道吗？当年周宣帝几次召我进宫，为的是要杀我。别看我是他老丈人，也不哪位非说你父亲我有皇帝的面相，所以你那位皇帝姐夫，我那位宝贝姑爷就想把我除了。可是每一次入宫见宣帝，为父穿的都是这件单衫，往往化险为夷。你别看它破旧，这是咱们杨家的宝贝呀，所以朕视之为吉祥之物啊。你再看看这只袜子好吗？杨勇一看这没什么可说的，得什么得讲什么。太子就看着他这父皇翻箱倒柜，这左一件右一件，每一件都有一个动人的往事，听着杨勇这耳朵都胀了，脑袋都大了，俩眼都冒金星了，他也不敢说别的。隋文帝讲述完了旧庄的故事，回忆完了往昔的苦难，把这衣服撂那筐里，命人妥善保存。他对着儿子太子杨勇还是以说服教育为主，刚才那个怒气这会儿已经被历史的往事给平静下来了。孩子，为父常常翻这些旧衣裳，就好像学士翻看他的历史书籍， 我看到他就会想起过去那一份一份艰辛苦难。大隋江山得之不易呀。杨勇一边擦着额头的汗一边点头，父皇训教的极是，训教的极是。杨坚看着宫女儿们把那箱子历史抬走了，历史啊，就那旧衣裳啊。隋文帝没有让这杨勇走，杨勇以为这会儿就能够躬身告退呢，就见他父皇也不打哪奔又瞪出一把短刀来。杨勇吓得哆嗦，怎么难道说完了就要拿刀又给我来点厉害的吗？太子马上明白过来了，虎毒不食子，看父亲这个表情啊，还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甭问这又是一件文物，他不能杀我呀。隋文帝把这短刀端在手中掂量掂量，孩子，这是当年为父为防身制下的短兵刃，靠了他我躲过了宇文家族对我一次又一次的暗杀呀。得，杨勇一听又来了，这短刀跟刚才那单衫啊，它是配套的。怎么，你想我那华帝姐夫周宣帝想杀他，我父皇穿那单褂化险为夷，也带着这把短刀了，这可不配套的吗？杨勇知道帮助父皇躲过宇文家刺客的是他们杨家忠诚的那位仆人，叫李元通，可不是这短刀的功劳啊。可父亲现在已经下决定了，孩子，这柄短刀帮着你父皇当年化险为夷，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也但愿你能够想到江山得来的不易呀。多谢父皇。杨勇恭恭敬敬假装万分珍惜的把这短刀接过来，老老实实拖在手中，当他父皇的面他哪敢轻视这把破刀啊。父皇关照他日后要治理好江山，这是他最关心的，与其说他现在跪地双手接的是这柄短刀，不如说双手接过来的是大隋江山，所以他有些诚惶诚恐。隋文帝苦口婆心的用旧衣服短刀对太子进行了很大的一番说教，好可惜呀，没什么功用，是这耳朵听那耳朵冒。杨勇回去之后是该吃吃该喝喝该穿穿，只是面见父皇的时候他要简朴一些了，不能再绫罗绸缎招摇过市呢。他这么一有收敛，杨坚还觉得挺高兴。杨坚的这几个儿子都有一个特点，这几个皇子什么特点？喜欢招募能工巧匠，那么谁有本事谁的手艺好就会受到这几个王子的青睐，擅长土木建筑的能工巧匠大部分都聚集在秦王杨俊的门下。为什么呀？因为秦王杨俊肯下本钱，而越王杨秀的手下有一位叫耿寻的，这耿寻什么本事啊？他能够复制东汉时期张衡的水运浑天仪，这种高精密的仪器据说早已经失传了，耿寻就能复制出来，而且还做过置放在马上的计时刻漏。您想那刻漏是最早的表啊，这放在平地上还怕不标准呢，要能放到马背上，这来回颠来颤去的，那时间能准确了吗？这耿寻研究出了防震的钟表，这在长安城里是名噪一时啊。楚军杨勇作为东宫太子，他也喜欢招募工匠，手下能人不多，但是有一位叫云定兴的进了杨勇的东宫。这位云定兴云匠人有什么特长啊？他善于制造名噪一时的兵器，甭管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这么讲十八般兵刃只要有的他都能做出来，极其的锋利而且精致。云定兴制作的以贵族日常使用的马具戎装 刀剑这些为主。他不仅手艺精湛，而且这造型很有创意，每做出一件新的物品，引得满城工匠是竞相模仿，是手工业制造的时尚代言人。他做出什么来，大伙都学，人家过两天又改了风格了。太子一看自己请的这位不错，你给我设置一套盔甲吧，既然是武器能打盔甲，也应该能研究啊。云定兴是触类旁通啊，给太子做了一身好行头。行头啊，太子这盔甲出来不光色彩艳丽，造型独特，而且还十分昂贵呢。好些人都模仿太子的盔甲样式开始研究，开始剪裁。太子别提多满意了，作为东宫太子一国的储君，能引领长安城京都的时装潮流，万人瞩目，那虚荣心简直是得到了难以形容的满足啊。对这云定兴云先生更加器重的，称他为云大将，是大将军的将军吗？不是那意思，是手工匠人的匠，云大将。云定兴靠着技艺赢得东宫一席之地，太子对他恩宠有加，甚至允许他带着家里人进出宫院，这可是皇恩浩荡的。怎么呢？你带着家里人随随便便往东宫走，这是一国储君的居住生活所在，你要是把储君伤着怎么办呢？伤着刺客先放一边，你万一哪天打替分把太子吓一跳，这就罪过。可是太子对这位云定兴云大将太宠爱了，你就带你家里人来吧。云匠人真就带着家中人到宫中来看一看，长长见识吗？有一次啊，云匠人把他的掌上明珠女儿阿云也带到了宫中。这阿云正值豆蔻年华，才十三四岁，被的东宫景象就给惊讶住了，走到哪都是欢笑，看到每一处他都要夸赞，就被这太子杨勇给瞅着了。太子杨勇一看这女孩子太漂亮了，当时是一见钟情，马上提出要立她为昭训呢。这昭训是后宫的一个职称，就好像男人做官得有个官职一样，这后宫的女眷们也都应该有自己的品位，有了品位才好变身份，享受的是不同的俸禄。当时这位云昭训就吃的是昭训的俸禄，在这个昭训之上呢，有太子的正妻，就是那位元妃，这位是正夫人。古时候有钱人那经常是妻妾成群，太子要说想立这个阿云姑娘为昭训，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有的是钱，又是太子，立个妾算什么呀？不过呀，杨勇面临的这个情况有些特殊，感情这太子的母亲叫那位独孤皇后，这位的威力太大了。独孤皇后平生最看不惯的就是男人好色，你包括隋文帝杨坚，杨坚为了娶这独孤氏不发过誓吗？不跟别的妻妾生儿子，做的还真不错，跟别的妾都生丫头，唯独跟这独孤氏一生就是一男孩。现在这五个皇子都是独孤氏一人所生，那么隋文帝杨坚呢也不敢接触别的女人，你这万一生出儿子呢，杀了扔了那多可惜呀。这位独孤皇后对这隋文帝杨坚婚外情管得很严格，对自己的儿子他也这么要求，尤其是太子杨勇。杨勇的这位正夫人元妃那是独孤皇后亲自为儿子挑选的，现在听人说太子要另寻新欢，娶什么一个云大将的匠人之女做昭训，皇后很不高兴，心想你的父皇都能够远离声色，你这当太子的要是 还没继位就如此寻欢作乐，日后这天下不乱了吗？皇后还有她的道理，她越是不喜欢太子，亲近这位云昭训，嘿，这杨勇好像憋着劲儿一样，越是跟这阿云姑娘形影不离。最后皇帝跟皇后不得不勉强同意，儿子也大了，那个妾就那个妾吧。但是每次进宫给皇后请安，儿子儿媳妇得见见婆婆呀，这独孤氏根本就不搭理这阿云姑娘，倒是把自己推荐给太子那位正妃元妃的手拉在自己的手中，拽到怀里问长问暖，跟亲闺女一样。那当着这阿云的面，他没少了夸元妃，还是太子妃雍容贤淑，一身正气呀。言外之意，那阿云大概是一身邪气，敢等到云姑娘上前行礼的时候，您再瞅这位独孤皇后，这脸拉得倍儿长，眼皮耷拉着，笑容早就没了。阿云姑娘心里边能不别扭吗？背地里跟太子没少了哭，杨勇总安慰他，等日后我登基坐殿，你怕什么怕呀，隐忍一时吧。太子对着阿云是真宠爱，但这份宠爱很难改变这位云昭训在皇宫里的处境。一直到有这么一天，阿云喜生贵子，给这太子杨勇生了一个儿子，这算有了说话机会了。为什么？杨勇头一个儿子是阿云生的，这是长子啊，虽然是庶出吧，但是那也是大儿子呀，头一个爱着这杨勇，这爱不释手，喜上眉梢啊。随本地杨坚抱着这孙子也是乐不可支。隔代人这杨家有后了，心里边多高兴，嘴上这话还是不中听。怎么呢？他也不知道说给太子听啊，还是说给这孩子他娘那位云美人听呢。你是太子的长子，是朕的皇太孙呐，可你为什么生的不是地方啊？您说这做公公的说这话多讨厌吧，他抱着孙子在挖苦儿媳妇，言外之意你应该让正妃元妃生，你怎么让一小妾给生了呢？市井出身的云美人虽然气愤，但是他此刻保持着冷静。为什么？数了自己的是皇帝，退一步讲他是公公，但是自己不吭声，不言不语的，他又咽不下这口窝囊气，回敬了这么一句：父皇，龙种生于云端，难道我姓云家的女子生出来龙种，皇上认为有什么不妥吗？这句话给隋文帝杨坚来一软钉子，我不姓云吗？你的孙子是龙种，龙种当然应该在姓云的家里边出生，云中龙吗？皇上一听这话说的明明是对自己的一种顶撞，但是又不好挑错。杨坚愣磕磕看了看这云美人，心里把龙种云端这句话默默要念叨念叨。他才知道这位市井出身的儿媳妇不是一般人，说话软中硬。那么这位云美人给杨勇太子生了大胖儿子，这样一来使得杨勇跟原先那太子妃元妃更加疏远。这元妃本来就是一个孤傲的贵妇人，她万万没想到凭借自己的家族背景，自己的教养学识，竟然败在一个手工匠人女儿的手下，这简直是怄气儿啊！他满肚子牢骚，一腔怨恨，本来想报复这云美人的，大概呀、这火上的太大了，憋屈的有点过分了，得了一个疾病，也不怎么这一命呜呼，他死了。太子正妃这么一死，皇后跟皇帝感觉很惊讶。为什么？这儿媳妇正值青春年龄，没到得病而死的时候，二一个平日身体挺好，这什么病啊？ 暴病暴亡，别是给下了药了吧？这两口子非怀疑这太子杨勇指使人用药毒死了太子妃，可是一时也没找着什么确凿证据，心里边可就有点堵得慌，再瞅这太子杨勇就有些别扭了。皇上跟皇后猜忌太子杨勇，杨勇的弟弟晋王杨广发现了这个难得的好机会。什么好机会？自己有机会入主东宫做太子了。这杨广平日里不善言谈，但是杨广足智多谋。比如说对母亲的了解吧，杨广比他哥哥杨勇强多了。他早知道母后最不喜欢男人淡于女色，母后希望的那男孩子应该是少喝酒，远离女色，做一番大事，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多看书，关爱百姓，是那么一种完人型的儿子。像自己呢，杨广知道自己这好色劲儿比他哥哥一点不差，但是总得提防着别让母后看出来，总得做一个完人，所以他总在那演戏演戏。呵，这杨广可是演戏的高手，他在自己的晋王府中把那个长得美丽年轻的宫中的侍人呢、姬妾都打发了，换成一帮又老又丑的，怎么呢？表示自己疏远女色。平时呢，独孤皇后要是派宫女儿去探看探看杨广夫妇他们干嘛了，杨广首先是能提前得到这消息。怎么花了钱了？花钱早就把宫中买通了自己的眼线，有信儿及时传达，他这好连忙准备啊。一看这两口子穿着也十分朴素，在那一块读孝经，你这玩意儿多感动父母啊。完事儿不算完，杨广打发自己的妻子亲自陪宫女住宿，宫女带着来不要马上走，得留两宿啊，留住在此。那么这位皇子夫人一点没架子，就这么陪着，吃的穿的跟这宫女儿一样。从礼节上来讲，这是晋王妃对宫女，这是多高的礼仪啊。要从这朴素劲来讲，宫女惊讶晋王妃如此的节俭，回去能不在皇后面前竭力夸赞吗？把这晋王夫妇夸得跟花儿一样。皇后独孤氏觉得这二儿子杨广不像他哥哥杨勇那样整天拜倒在女人的石榴裙下，一出门啊，穿着打扮流光溢彩，怎么就那么爱张扬呢？倒是觉得这个杨广更像一个朴素的君王，没事就跟杨坚念叨。杨坚也节俭呢，他也喜欢节俭的二儿子，现在一听说长子杨勇自打元妃死了之后更加宠爱那云美人，他们对太子杨勇的看法就越来的越反感，越来越严重了。杨广趁机在独孤皇后面前诉苦，母后，如今元妃去世，阿云又为我的皇兄生了一个大儿子，您有了皇太孙了，等到皇帝跟皇后百年以后，阿云一定得当皇后啊。可是我们几个兄弟难道都要向这位匠人之女叩首称臣吗？她是皇后，她就得母仪天下呀，她就是今天的您。这一边说着杨广一边哭，好像十分可怜。这一句话提醒了独孤皇后，独孤是心想，对呀，我是名门之后，她是匠人之女，她怎么可以做天下的皇后呢？我得想想主意。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我是作家周梅星，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

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咿呀， 关云长只是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不怕没好事啊，就怕没好人，这话说的一点也不假。现在在隋文帝杨坚夫妇眼中，东宫太子杨勇已经就够讨厌的了，他的父皇跟他的母后都很厌倦他跟那位平民出身的云美人打得火热，偏偏云美人又给生了一个儿子，这是皇太孙呢。这么一来，他们又不好说出别的来，心里边这种无名之火无处发泄，这个事情已经够麻烦的了。要是一个普通家庭，这也称得上是家庭内部的矛盾，这要放在皇室家族成员中，就有了一份政治权力角逐的阴暗面。谁在那角逐啊？二子杨广啊。二儿子皇子杨广是晋王，他一直在觊觎着这太子的宝座呀，做梦都在想哪天我要是能取代我哥哥该多好啊。所以他没事老跟他父皇演戏，有时候母后独孤氏派人去看看他们两口子干嘛呢，和俩人穿的衣服都恨不得带着补丁，粗布衣衫都是麻的，没穿绸的，绸的那个得是有钱人家穿，咱们得节俭，咱们家还没钱吗，有钱也不能都穿着，想着老百姓吗。哈，一人这边拿本孝经，那边拿本史记，俩人在那儿吭吭在那儿读呢。这一来二去，真就把杨坚夫妇感动了。这宫女有时候到晋王宫中多待那么一两天，晚上晋王妃陪着一块住宿，就这种没架子这个热情劲儿，就让那些宫女们不知道怎么给说好话好了，多多美言，嘴里跟抹了蜜一样，一个劲儿夸着晋王两口子。私下里晋王杨广还去找他的母后独孤氏去哭诉一番，怎么呢？将来您跟父皇百年了，这位云美人就得是皇后了，我们哥几个反正给他也得磕头，我们是臣呐。越说这独孤皇后越恨得慌，这才叫哪壶不开提哪壶呢。本身这事儿就不是好事，再加上没好人，你想想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同时杨广察言观色，从母后的表情里他知道废太子这事儿有眉目，我也得抓紧行动。杨广你别看他平时话不多，但是工于心计，广交朝臣呢、他结交了当朝权臣大将军杨素，这杨素是文武全才，出外能带队打仗，入的朝中他拜相，现在杨素作为隋文帝的宰相，那是权倾朝野呀、直接找杨素吗？哎呀，杨广一想有点愣，应该从杨素的亲友那入手，对，找杨约。杨约是宰相杨素的亲弟弟，这个杨约现在什么职务啊？太监。那位说怎么杨素的弟弟做了太监了？他要是对隋文帝杨坚有这么大的功劳，他弟弟何以入宫啊？嗨，说来寸劲儿，这杨约小时候特淘气，没事就爬树，有一次他爬到树冠 那树枝越往高处爬，这不越不结实越细吗？嘎巴一下，树杈子折了。他由打枝头翻身落下，被下边一个断过的树杈刺伤了下身，长大后失去了生育的功能，这就不需要阉割，自然的成为了一名患者，所以就做了宦官了。要是一般人想做宦官还做不了呢，这不杨素的弟弟吗？杨约就成了宫中的红人。杨约自打这一次受的伤害之后，性格就变得沉静了，他喜欢读书。杨约书读了不少，强文博记，而且很有智谋，所以作为哥哥的杨素对这位兄弟特别器重。有一天，杨约在家里边正读易经呢，柱国大将军宇文述忽然登门拜访。这宇文述风流倜傥，很会揣摩别人的心思，所以杨约虽不爱结交朋友，但是对这位宇文述是高看一眼。你自己想什么他都知道，一说俩人是一拍即合，所以愿意往来。今天宇文述到这儿来有什么公干呢？哪有什么公干呢，我是想请兄弟你到我家中饮酒叙旧啊。啊，你想想，这是柱国将军来请他，又是老朋友，杨约哪有不高兴呢？好好好，他也没有推辞。何时动身？现在就走啊。那你不叫个人来接我？哎呀，我也闲暇，来来来，咱们俩边说边走。宇文述拉着杨约的手，两个人溜溜达达随从在后边跟着，到了宇文述府上是开怀畅饮。宇文述吩咐左右取来珍宝古玩，干嘛呀？让杨约给鉴定鉴定。杨约就是玩珍宝的行家里手啊，那是鉴赏家。他一看，宇文将军这都有什么呀？哎呦，什么叫珠子？哪么个盆？怎么一个罐？这都是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啊！杨约是摩挲把玩，爱不释手，真是好东西呀、啊！看看有没有验的，有没有假的，没有没有，全是真的呀！看着杨约这么高兴，宇文述笑着频频点头。酒足饭饱之后，宇文述拉着杨约：“你先别走，喝多了没有啊？没多了，咱们俩再玩会儿。还玩什么呀？宝贝也看了，酒也喝足了，话也聊透了，咱们来个掷骰子，怎么样啊？”啊，杨约一听明白，这是赌博呀。赌博这个是他们经常玩的一种游戏。宇文述跟杨约还都是掷骰子的高手呢，平时两个人不分胜负，简直神了。怎么的？喊几扔几，扔几他能听出来，这不怎么练出来这功夫，能拿耳朵听那骰子的声音。所以两个人是不相上下，今儿也不怎么着呢，这宇文述跟着杨约一块掷骰子呀，越掷这点越低。这宇文述要是掷出9来，人家就能掷出12来，人家杨约要掷出3来，宇文述就准能掷出一个2来，总也赢不了。哎呦，这就输钱呐，越输钱越多。最后宇文述一看现金没了，怎么的？没那么些现钱。哎，刚才那几件宝贝你喜欢哪个？是那个盆，是那个碗，是那个罐，你说吧，随便来。杨约一听，什么？那我把这钱都退给你，我现在拿钱就换那个。行啊，随你便，有的是啊。杨约就把那些盆盆碗碗盆盆罐罐他都赢回来了。临走的时候，宇文述派人送车，拿车给装好了，可别磕着碰着啊，这是杨约先生特别喜爱的，给送到家中。杨约应该这样讲，除了读书跟赌博他没什么喜好的，可今天赢了朋友这么多钱，杨约明白呀、啊，没有说赢完钱以后半年不露面的，那多讨厌呢、啊！第二天不能说就躲起来不露面的，果不其然 宇文述找他来了，昨儿你赢了我那么些东西，今儿还敢不敢玩啊？杨岳不能不去呀、啊、可奇怪的是，今儿一去呀、啊、宇文述输的比昨天还惨。嘿，杨岳一看，好嘛，今儿还得雇您的车，怎么呢？钱又输完了，您又让我赢了这么些珍宝玉器，您还得拿车给我送回来。宇文述一笑，哎，只要你能拿，你喜欢，我不输送给你又怎么样？派人给送走。就这样，连着好几天，杨约心里边赢的都过意不去了。怎么呢？他怕宇文述该卖房子了，好端端一个柱国将军被我赢的家里边都没码了，我这手气也太壮了。杨约也不傻，暗中这么一观察，不对呀、啊。这谁输钱输成这样，他也得挂相啊。您再瞅那宇文将军，这宇文述面不改色心不跳，好像越输越高兴，这中了邪了吧？这是得什么病了？越赔越美，越输越欢喜，这什么毛病啊？不对，这里面有文章。杨约想，宇文述挥金似土，倒是平日里大度惯了，曾经让自己感动，但这一回大度的有点邪性。我得问问他了。宇文大将军，我跟你可是好朋友啊，你这么输给我，我赢了您这么些，要我都退回来得了。我也不缺这个东西，喜欢说喜欢，君子不夺人之美。你看看你这家里怎么了？贤弟，我这家里怎么了？你这家里边像样的盆碗都没，都被我赢走了。嗨，你赢的那些是古玩玉器，我家里用的东西简陋归简陋，跟你没关系。这其中我就纳了闷了，宇文兄平日里这掷骰子手艺不比小弟我差，这几日来这是怎么着了？宇文述闻听哈哈大笑啊，贤弟想知其所以然吗？当然呢，来来来，你跟我来。宇文述一把拉住杨约的手，把他拽进了密室。一进密室门这么一关，掌上灯，杨约一看，嚯，好，这密室满满登登，除了钱就是古玩珍宝玉器，还这么些了，我还能输你半年的，这是怎么回事啊？看你的意思，宇文兄，你可不是手气不好，也并非技艺不高，你是诚心输给小弟我了。高，聪明，好啊，杨贤弟果然是眼里不揉沙子。实话告诉你吧，前些天你赢走的那些珍宝玉器，还有现在，他指了指屋中，这屋子里的所有的金珠玉器、古玩珠宝，这都是晋王杨广委托我转手相赠的。啊，杨约平日里一向沉稳，但这会儿难免大惊失色呀。怎么晋王赏给我这么多的财宝，又不明着给我，让你成心输了，这是何意呀？宇文述一听，你看你这书怎么白看了？我说贤弟，你家兄长杨素权倾天下，执政多年，他得罪了多少朝廷大臣，你算得过来吗？就连太子杨勇想干什么都受到你兄长杨素的牵制，所以早就对他恨之入骨了。现在令兄杨素虽然是皇上跟皇后的红人，可是一旦皇上撒手归天，哎，我来问你，你们兄弟到哪去找靠山呢？到时候太子杨勇继位，他还能让你的兄长做宰相吗？如今太子失掉皇后的宠爱，皇后已有废除他的打算呢。如果令兄开口劝劝皇上，废掉现太子，立晋王杨广为太子，一旦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你们杨氏兄弟可是立了奇功一件呐、啊！ 到时候你兄长杨素依旧可以做宰相，而你也绝不会缺了富贵荣华，晋王自然会刻骨铭心，永不相忘啊。这话还要我明说吗？啊，杨约听完点了点头，是半晌无言。他完全明白了，感情这赌博是假，行贿是真呢、啊。合着打隋朝的时候就有借着赌博行贿这事儿啊？嗨，历朝历代这样的事儿是屡见不鲜，关键是变戏法的跟看戏法的得心照不宣。人家晋王这么做，你杨约也得心里边明白，心领神会，这钱才算没白花。杨约既然收了人家的钱财，他又喜爱这些古玩玉器，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再跟人干活啊，马上向宇文述表示，这个事儿我一定转告家兄。回去后他就把这事儿告诉杨素了。咱们说了，杨约读书多，有智谋，所以杨素好些事儿得向杨约请教。那杨素对杨约的建议很重视，现在人家宇文述分析的，杨素自己也考虑到了，自己跟太子杨勇关系不好，日后杨勇要继位，自己的丞相的宝座能不能坐稳这是其次，脑袋能不能保住这都两说呀。杨素见杨约跟他把心里话这么一讲，有了晋王杨广的担保，您还有什么忧伤啊？何必恐惧日后大权不在兄长的手中？杨素喜出望外啊，多亏贤弟你的提醒，就这么办了。杨约一看自己的宰相哥哥杨素相信自己的话，趁机他就劝自己的兄长，大哥你得多走走独孤皇后的门路，现在皇后比皇帝输了算，咱们的皇帝陛下是惧内的。这隋文帝杨家还真有点怕婆，所以他提醒要走独孤皇后的后门，夸奖晋王要在皇后面前保举晋王礼贤下士，这样大功便可告成。你光直接找杨坚说那不管用。就这样，杨勇跟杨素哥俩密谋了一宿啊，一场以废立太子杨勇另立杨广为太子的阴谋活动就在这一天拉开了序幕。对于太子杨勇来说，他还蒙在鼓中，对于晋王杨广来讲，这是一场不知结局的赌博，但是为了权力，为了呢哪怕这飘渺的希望，他甘愿拼死一搏。隋文帝杨坚夫妇对太子杨勇的不满，由家庭中的琐事而发展到最后对这太子彻底的失望。皇后独孤氏呢，经常在杨坚面前念叨应该废杨勇立杨广，可是隋文帝一直下不了决心呢。后来东宫里边有人发现，说晋王杨广跟宰相杨素鬼鬼祟祟往来秘密。太子杨勇一听，什么二弟跟权臣杨素勾连在一起，他也感觉到不安定，找人问问吧。有一个谋士懂得巫术，会算命，这谋士不怎么给算了算，看了看，哎呀，太子白虹穿越东宫大门，这太白金星又凌犯月亮，这都是太子地位不稳的征兆啊，只有多铸些铜铁兵器才能镇住危及太子的邪恶呀，得赶快多铸兵器。另外也有人说，天象既然是要废太子，不如先在宫中修个庶人村。太子没听明白，什么庶人村呢？就是在宫中盖茅屋，您在茅屋里粗茶淡饭，穿布衣睡草席，或许能躲过厄运呐。这不是迷信吗？但太子 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他也依靠这巫术摆脱厄运，他相信了。在宫里边又是铸兵器，又是搭棚子，这一通折腾被晋王杨广打听了一个一清二楚。通过杨素，杨广把这番消息添油加醋传到隋文帝耳朵里了。怎么个添油加醋啊？你想打兵刃的不要造反吗？搭棚子那大概宫里人太多住不过来，就睡棚子呗，这干嘛呀？别人夺权吧。隋文帝派宰相杨素到杨勇府中去查看查看，你瞧他派这人，这位本身就憋着把这杨勇搬趴下，让太子之位留给杨广去做的，他能向着杨勇吗？太子一听说这宰相来访，换好衣服，束好腰带，端坐前堂那儿等着。可是为了激怒太子，杨素故意在车上迟迟不下来，要的就这个拍儿，实际就是让太子失态啊。太子杨勇等了老半天，来没来呀？手下说杨素大人的车站已经到了府门前了，就是他没下车。太子这着急，噔噔噔噔噔，大步流星的走到了府门前，定睛张望，心想再不下来我就上去接你。他没等说话呢，啪，车帘这么一挑，杨素慢条斯理颤颤悠悠打里边溜达出来。再看太子这脸儿都青了，怎么呢？杨勇气的，心想你杨素好张狂啊，你别看姓杨，你不是我们杨家人呢、啊、你是杨家的奴啊，你不就打了几个胜仗，现在当个宰相，手里有俩权力，你面见太子就如此傲慢？心中暗想，有朝一日等我登基坐殿，看我怎么识得你。可这位太子毕竟喜怒形于色，被杨素抓了个正着。这会儿杨素假装没看见，跪倒十里问了问具体情况啊，把这太子夸了一通，他回去了。那边见着隋文帝一禀报，嚯，杨素是添油加醋啊，太子怎么傲慢，怎么对老臣满脸怨恨，怎么皱的眉，怎么瞪着眼说话，说怎么不看自个儿，他这么一通抡圆的说，把这隋文帝这火勾上来了。隋文帝宠信这杨素啊，过去这皇帝们有时候很奇怪，他对待那亲近大臣的宠信胜过于对儿女的关怀，心想这太子也太不拿我派去的人当回事儿了。先是有杨素说太子的坏话，这晚上睡觉枕边上再有独孤皇后吹一溜枕头风，独孤皇后也知道这太子不好啊，总派宫女到东宫去打听什么叫鸡毛，怎么叫蒜皮，这个小事搬弄的什么样的是非，一一都传到皇后的耳朵，皇后在这么一加工，晚上一股脑又都传给了隋文帝杨坚。隋文帝对杨勇的看法是越来越深，越来越反感。太子一看皇上对自己明显的不如以前了，怎么呢？现在那叫冷淡呢、啊、有时候自己见面失礼叫父皇，嗯，就完了，多句话没有，这可不是好兆头。太子杨勇为防万一，他暗暗在京城内外布置岗哨，打探皇上的动静。这么一来，皇上知道了这事儿，传到杨坚耳朵里，他对这太子更怀疑了。那一年隋文帝提前结束了在外边的休养避暑，准备返回长安，他想试一下朝臣们是否会主动揭露太子的阴谋。第二天早朝时候故意对大臣们说，我刚从外地回来，原该心情舒畅，可是昨夜通宵不曾入眠，也不知是什么原因。这皇上突然冒出这么一句，问的文武大臣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知该怎么回答，因为谁也听不懂皇帝杨坚的弦外之音。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